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老爸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了，清朝的官场上明的有一套官员班子，底下还有众多的师爷左右着官场，要是这当官的贪赃枉法，十有八九他手下这位师爷也就跟着一块捞钱。更有一些走后门的，别出心裁，拿着银子不找当官的，转而先去贿赂师爷。不过这里头也有例外，乾隆年间就有这么一位师爷，软硬不吃，清廉如水，可结果竟然误打误撞的收了贿赂。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。舞文弄墨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幕后操盘手师爷第5集。大伙儿都知道，在古代贩盐这可是来钱的大买卖，尤其是明清时期，这些盐商都是经过朝廷许可的，号称是官商，可以任意抬高价格获取暴利，完全是垄断经济。盐商有钱，生活也是极为奢侈。据说清朝有个两淮八大商总之首叫黄君泰，他吃一碗鸡蛋炒饭要花50两银子。您注意啊，他吃一碗鸡蛋炒饭这银子够普通百姓吃上一年了。他这个蛋炒饭这么贵，这银子花哪儿去了呢？首先外观上，这蛋炒饭就得不同凡响，要保证每一粒米都得是颗粒饱满啊，有一粒是半截的都不行。这些米粒不仅要粒粒分开，而且每个米粒上还都得裹上蛋清。炒完之后，外头是金黄色的，心里是雪白雪白的。 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饭要粒粒分开还要沾着蛋。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铁锅饭不够快，保证砸了招牌。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，这题目太刁钻，空手一定非拌饭。蛋炒饭 光吃蛋炒饭噎得慌，搭配的还有一碗鲅鱼汤。这鲅鱼汤，鲅鱼汤啊，就是拿上百种的鱼炖出来的汤，这里头搁的东西都新鲜，什么鲫鱼的舌头啊，鳝鱼的血呀，鲨鱼翅，黄鱼鳔，每种鱼各用一部分，弄个上百种炖出这么一碗鲅鱼汤，真可谓极尽奢华之能事。有人说了，就这样也用不了50两啊，您别着急，还有呢。 据说这黄大富生吃的鸡蛋也有学问，不是一般鸡下的蛋，给他下蛋的这鸡都是吃人参、鹿茸这些补品长大的。这下一个鸡蛋的价格您就可想而知了。盐商富的流油，但是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这些好处朝廷可不是白给的，每年盐商都得向朝廷缴纳税收，而且朝廷上要赈灾筹款呢、红白喜事啊，盐商也得捐钱。除此之外，那些管理盐商的衙门也没少捞好处，这些官员从大到小个个都是雁过拔毛。不过这事儿说起来也新鲜，别看这些官员全都伸手要钱，可这些盐商呢，没一个是被逼无奈的，全都是心甘情愿往人家手里送钱。您想啊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这点贿赂算什么呀？跟这些官爷搞好关系了，偷税漏税，多运点私盐，赊账亏空，那全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了。据说清朝乾隆年间，扬州两淮盐运巡检使这位大人的府上有一位黑师爷，赫赫有名。两淮盐运巡检使这就是专门监督盐商的，这个职位别看权力不大，可是啊，却是人人争着做的废差，就连府上看门的那都是花银子才能做上的。巡检使府上一共有六位师爷，这黑师爷是其中的一位，在当地赫赫有名。黑师爷原本不姓黑，姓郝，但是管他叫黑师爷有原因。这郝师爷长得瘦小枯干，一张脸犹如焦炭一般，漆黑无比，所以人送外号黑师爷。其实郝师爷变成黑师爷，这里头啊有更深的含义。其他五位师爷都是官场老手，个个圆滑世故，对巡检使大人巴结奉承，私底下搞些猫腻，中饱私囊，在府上红得发紫。一到晚上你就看吧，这些师爷的房里灯火通明，送礼行贿的盐商川流不息，唯独这个黑师爷的房间黑灯瞎火的，没人走动。这黑师爷是秀才出身，干这行十几年了，精通业务，写的一手好文章，公文到他手里滴水不漏，谁都挑不出毛病。按说这些师爷应该都跟着东家走，东家做京官您就跟着去京城，东家被贬海南您就跟着去海南。可是这位黑师爷不一样，他对盐运业务了如指掌，离了他这衙门就没法干活了。巡检使都换了好几茬了，黑师爷却是稳坐山中。黑师爷干活有一套，可有一样，这人性情耿直，古板迂腐，办什么事儿都严格按照朝廷规定来。谁要是给他送礼求情，碰一鼻子灰不说吧，还得把人家臭骂一顿给轰出来。盐商一听黑师爷这仨字儿，俩腿都颤的，脑门的拧麻花犯怵啊，谁都不愿意跟他打交道。自然的，那五位师爷大把大把捞银子，吃香的喝辣的，黑师爷呢只有可怜巴巴的一点薪水。同样的职位，人家出门绫罗绸缎，车马接送，黑师爷呢是布衣布裤，多远都得腿着。有人看了就劝他说，你干嘛跟银子过不去，你看他们照样过得有滋有味，你怕什么呢？大不了少要点，总比你现在强吧。话音刚落，黑师爷一个大白眼就翻过去了。嘿，无知的小子，你懂什么呀？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，我是君子，我甘愿受穷。哎，得了，算我没劝你。看见没有，黑师爷根本不听这一套，依旧是我行我素，铁面无私。话说这年春天，朝廷里边新派了一个巡检使，姓宋。这位宋的人得了肥差，美从老家到扬州上任路上，这嘴就没合上过，做梦都是天上掉金子。到了巡检使的府上，这府里头大小官员都来觐见，这宋的人乐呵呵的一一见过。大伙见过领导之后， 回去都各自准备好了一份见面礼，打算过几天送给这位大人。俗话说得好啊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这句话搁在官场上就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儿。这个官职甭管谁来做，大伙儿都是这么孝敬的，不孝敬将来有好处，这分红就甭想了。大伙儿都各自准备，忙里忙外的，唯独有一位若无其事，背着手悠闲自得的出了衙门。不用问，肯定是黑师爷。这黑师爷觉得我行得正，站得直，不稀罕你们这所谓的分红，给新官送礼没这个必要。其实这黑师爷也是没钱送礼，他在扬州只身一人，有剩余的都给老家寄回去了。别人忙着送礼，黑师爷管不着，他不想掺和，索性出去溜溜去。刚走到衙门口，看门的一眼就看见呢，这黑师爷今天不一般的。往常他这黑脸呢是黑的发亮，今儿个怎么了，直泛着红光。这看门的一声招呼，黑师爷您出去办事儿去啊。黑师爷停下脚步，哦，没事儿，出去走走。这看门的紧盯着黑师爷的脸仔细打量一番，黑师爷您这脸这是怎么了，黑里透红，这鼻子上还红包四起，哟，您这不是病了吧。黑师爷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嘿，没事儿，哎，那什么，这两天吃辣椒吃多了，有点上火，早上一起来呀，这包就起来了，火辣辣的疼啊，还挺难受的。这黑师爷平常过日子节俭，轻易不下馆子，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动手，最近老家托人给他带了一包特产，估计着这几天菜都省了，光吃这个了。就看这黑师爷拿手捂着鼻子，摸也不是，抠也不是，自己还纳闷呢，你说我这半年没吃辣椒，猛的一吃还上火了，不该这么大反应啊。这看门的想了想，哎，对了，黑师爷，我们老家有一个治上火的土方子，说吃这新鲜的芦芽就能败火，您不妨试试。黑师爷没听明白，就问说芦芽是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是不是得花钱买去呀、啊？看门的一听扑哧乐了，哎呦，我说黑师爷，您都这样了还在乎那点小钱儿？你放心吧，我这方子不用花钱啊，这芦芽就是芦苇刚冒出来的芽儿，咱们衙门后头那河边上就有芦苇，您上那儿找去吧。哎，对了，这时候啊，芦芽都在水里头呢，您下去的时候啊，可得注意别滑着。听说不要钱，这方子黑师爷满意呀、啊，一拍手，得，有事干了，多谢指点，我这就试试去。出了门，这黑师爷绕到衙门后头，这个时候正是初春，运河岸边柳树泛出新绿，垂在水面，微风徐来，这河面上的倒影是碧波荡漾。有诗人说，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这扬州的春天真是美不胜收啊。黑师爷心情大好，举目远眺看够了，这才回过神来，挑了一个僻静的地方，撸胳膊挽袖子，趟水下河了。好在啊，春天了，这水不是太凉，这黑师爷弯着腰，双手在水里头啊就摸索着找这芦芽啊，摸了一会儿找到了一根，揪下来往嘴里一塞，哎呦，万万没想到这芦芽是甜的，清脆爽口。黑师爷吃得津津有味，拔了一根又一根，拔了一根又一根，这还不住的点头称好。黑师爷正吃在兴头上呢，忽然旁边扑通一声，一个红球似的东西啊就掉进水里了， 水花溅他一身。黑石爷一惊，捞起这红球一看，哎呀，竟然是个橘子。黑石爷起身抬头看过去，只见对面停了一大溜船。黑石爷一眼就看出来，这是运盐的商船。这些船吃水很深，首尾相连，得有十几艘，看样子没少装啊。打头的船上桅杆高耸，一面旗帜迎风飘扬，旗子上头绣着一个大大的蟹字。船头甲板端坐着一个胖老头，旁边的桌子上啊放着一果盘，果盘里边装的满是橘子。很明显，这橘子就是这胖老头扔的。他是一盐商，姓谢。黑石爷抹抹脸上的水，对这些奸诈的盐商他向来就没什么好感，这回被这么一戏弄更不高兴了。说是官来不是官，判生判死，手握实权，满腹经纶，聪明能干，却宁可充当护身符智囊团。舞文弄墨，翻云覆雨，妙笔生花，乾坤传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幕后操盘手师爷第五集。黑石爷把这橘子给换到右手，一抡胳膊直接啪扔回去了，这嘴里还念叨呢，我还给你这破橘子。孔圣人教诲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这点道理你不懂啊，白活这么大岁数了。况且这橘子乃是上火之物，老夫岂能吃你这嗟来之食啊。黑石爷跟这商船之间隔得太远，说什么人家听不见。那个姓谢的商人一看橘子给扔回来了，挠挠头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。他冲黑石爷摆摆手，然后伸出一根手指头。黑石爷一头雾水，同样不明白，伸出一根手指头什么意思呢？管他是什么呢，这帮盐商啊能有什么好事啊。黑石爷嘴里嘟囔了一句，哼，不可理喻。说完摇摇脑袋，猫下腰去接着找这芦芽吃。没想到一根芦芽没吃完，扑通，又一个橘子飞过来了。抬头一看，这回啊胖老头伸出五个手指头对他摇晃呢。黑石爷有点火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我嫌少，要给我五个？这人可真是的，我这正上火呢，一个就够可以的了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一个都不要。黑石爷摇摇脑袋，一甩手，把橘子又给扔回去了。黑石爷刚要弯腰，第三个橘子又扔过来了。这黑石爷给气的，怎么着？不吃你的橘子，我还不得消停了？三番五次拜人雅兴，真是岂有此理。黑石爷直起腰板，气得想骂街。仔细一看，这回胖老头又换手势了，两只手都伸出来了，五指摊开在那晃呢。什么意思？不吃不行？黑石爷发了几句牢骚，强压住怒火，心说这橘子我要是再扔回去，他没准还给扔回来。我说了不吃不吃的，三番五次给我，何必呢？这回黑石爷吸取教训了，不就是一个橘子吗？我呀没工夫跟你逗闷子。黑石爷捞起橘子往口袋里一塞，冲那胖老头抱抱拳，那意思您的好意我领了，你这上火的橘子我收了，行不行？咱们到此为止。谢盐商看见黑石爷这反应，也拱手还礼。果不其然，这回啊不再扔橘子了。经过这么一闹腾，黑石爷刚才那点兴致啊全没了。他看了一眼商船，一甩袖子回衙门了。 这一整天忙政务查货船，没过多长时间，黑师爷就把这事儿啊给忘到姥姥家去了。当天夜里下起小雨了，这雨天睡觉香啊，黑师爷正做梦呢，朦胧间就听见当当当有人敲门。正所谓是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敲门心不惊啊。这黑师爷从梦里醒过来，一边找鞋一边问，谁呀、啊、大半夜的找老夫有何公干呢？门外的人闻听此言，赶紧嘘了一声，嘘，黑师爷您小声点，在下就是白天给您扔橘子那位。扔橘子的人？黑师爷揉着眼睛愣了一会儿，才想起白天的事儿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姓谢的盐商吧？深夜造访有何要事啊？黑师爷摸索着想去点灯开门，门外的人从门缝里塞进一张纸片来，压低了嗓门，黑师爷，那件事儿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道上的规矩您可比我清楚，千万别忘了啊。说完不等黑师爷开门，这脚步声啊走远了。黑师爷听得稀里糊涂的，什么事儿这么神秘啊，还道上的规矩，真是怪了。他掌起灯来，忽然发现地上有张纸，捡起来一看，黑师爷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原来这张纸竟然是一张银票，银票上边写着足足有1000两。黑师爷一下懵了，这个姓谢的盐商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要给黑师爷行贿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，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天南地北唱中华》，王俊杰作词，张天赋作曲，乌兰图雅演唱。 一首歌飞过万户千家，从南海飞过北国百花，那是汹涌的心，那是澎湃的梦，那是心上盛开的花。一首歌走过春秋冬夏，从东海走到西部晚霞，那是火热的情，那是炙热的爱，那是心中祝福的花。你我他，天南地北唱中华，唱着那自己雄姿英发，一带一路手挽手，世界连成一个家。 太多工作压得透不过气。